自豪，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。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。 走进春风里，共谱梦之声。改革开放40周年，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，听见成长。 三伏苦暑天儿，嗓子晒冒烟儿，冲个凉水澡。件老头衫儿，脚上踏拉板儿，手里把脚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儿。孔子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边上顶皮羊肉串儿，做点毛豆小凉菜儿，桌边开着花夹子儿，夏天自由大得了。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。 87.6， 130味本草，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，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，董酒1258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广播剧场。 会加班、报表、订单，忙啊！ 减肥、游戏、逛街、网购，累呀、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，为了理想打拼加油，头脑不能闲着。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，成天埋头苦干卖力，腿脚老是转着。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！ 不要急，不要慌，偶尔要休息，明确方向再出发，品味红尘烟火气。 不要烦，不要乱，偶尔要惬意，认清真相，观万象，领悟世间情与理。 哎，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，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。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，邀您收听广播剧场。 又是一晚10点半啊，广播的剧场拧了转转的，敌人杰作中间，远方他站旁边，狗头是也眼珠子乱转，狄仁杰敌神当敌的经典啊，外星的事儿他都放在心间啊，平平断断恩恩怨怨，嘻嘻哈哈就又是一天。 欢迎收听广播喜剧狄仁杰断案新编。 从医救人官杀人，冷面铡刀无私情，悬壶济世家美满，惩恶除奸国太平。这里是广播喜剧狄仁杰断案新编。嫉恶如仇的狄仁杰因为见不得黑暗与不公，所以他做了汉阳县的县令，也同样因为见多了各种黑暗与不公，所以他辞了官。狄仁杰辞官以后，被当成医生抓进皇宫为武则天瞧病。在小乔和元芳的帮助下，武则天的病还真被跨界从医的狄仁杰阴差阳错的治好了。不过武则天奖励了小乔，奖励了元芳，却独独不肯放过狄仁杰的性命，这究竟是为什么呢？ 朕可以答应放过你们几个。 谢主隆恩。 不包括你。 狄仁杰的这条命以后就是陛下的了，不知道陛下要安排草民做什么呢？是又有大案子了吗？ 那你就猜猜吧，如果猜不对，不光你得死，你手下这些人。 陛下，草民刚才看您为小乔的菜提的字，一开始不明白个中深意，后来您识破了我的身份，草民心中才稍微有了一些门道啊。 哦， 这前两道菜陛下您赐名 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，那定是有乱臣贼子忤逆了陛下，陛下您才有感而发。后面两道菜，陛下您赐名不破不立，凤凰涅槃。这不破不立，说明乱臣贼子的忤逆行为，让陛下决心进行一场变革，让大周涅槃重生。草民斗胆揣摩圣意，若有能帮到陛下的地方，草民必将肝脑涂地，万死不辞。 是吗？那好，传旨，狄仁杰官复原职，继续做汉阳县的县令。京城若是出了什么大案要案，随时听调进京，协助办案。 微臣领旨。 还有，两年以内你就不要领俸禄了。你不是会看病、会说书吗？ 嗯。 吃饭问题，你自己解决吧。 这 怎么？你有意见？ 不敢，不敢。 朕还有一道密旨要颁给狄仁杰，其他人等全部退下。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 狄仁杰看看武则天，武则天看看狄仁杰，此时无声胜有声啊！ 你过来，靠近点。 啊。 朕的话你都不听了？ 臣不敢。 你看朕是不是老了？ 哎，陛下春秋正盛，何出此言呐？ 你这个人呐，浊妻拗子，不通气的烟袋杆儿，叼屎橛子给个蜜麻花都不换。 不是这个，陛下你这个话很接地气啊。 哼，嫌我说话不好听是不是？又要又要弃朕不顾啊。 哎，陛下大病初愈，请保重龙体啊。还是不要说太多的话了吧。 你可敢发誓？ 我狄仁杰绝不弃官，我以天气预报的名义发誓。 敢发个准点吗？ 哎呀，陛下说笑了。 知道朕把你留下所谓何事吗？ 哎，微臣不敢再揣度圣意了。 恕你无罪，但说无妨。 微臣猜测，陛下是要告诉微臣陛下的心病，导致您患上厌食症的心病。 一个月以前，端午节当晚，御书房失窃了。 皇宫内守卫如此森严，怎么会失窃呢？莫不会是刺客？ 是刺客倒好了，朕最担忧的是御书房丢失的东西。贼人偷走的东西是一本武功秘籍，名叫血魔大法。 哦，没想到御书房里还有这么清新脱俗的玩意儿啊。 嗯， 陛下请讲，陛下请讲。 这东西的来历嘛，现在不方便告诉你。 哦， 不过呢，这是一种需要用人命来修炼的邪门武功，极其凶恶残暴。 嗯， 贼人为了快速修炼血魔大法，必会在短时间内大量杀人，在我大周掀起腥风血雨。 嗯， 多少无辜的百姓会因此遭殃，这就是朕的心病啊。 所以陛下是要微臣追查此事吗？ 没错，调查血魔大法的去向，便是朕给你的秘密任务。此次你官复原职，不光要治理好汉阳县那一亩三分地，还要密切留意其他地方。一旦发生重大凶杀案件，你要火速前往现场，看是否和修炼血魔大法的贼人有关。 那这贼人是否留下了什么线索啊？ 目前只知道血魔大法的修炼口诀是：五五端阳日，重九祭祖时，一朝入地狱，爱恨贪嗔痴。朕给你一道空白的圣旨，一旦有什么紧急情况，你可以借用各地朝廷的力量缉拿凶犯。 臣定当竭尽全力为陛下分忧。哦，对了，陛下哈，臣还有一事要请示一下陛下。陛下真的要停我两年的俸禄啊？ 狄仁杰，你掉进钱眼里了。左大人和金嬷嬷给了你50两金子。还不够你花 啊？够花够花。有陛下这句话，微臣这50两金子 就算洗白了，就可以放心大胆的花了。 快给我滚。 就这样，狄仁杰保住了性命，官复原职，还带走了50两金子。这场进京看病之旅虽然惊险，但结局总算是美好的。不过当他兴高采烈地跑到皇宫门口和元芳会合的时候，却发觉小乔没了踪影。 乔妹呢？ 小乔，哎呀，说不愿意跟你一块回去，自己先走了。 哎，你这个脸怎么了？小乔又揍你了？ 说啥子呀？不是他揍我，是切磋。 哎呀，打不过就说切磋，功夫真是没白学啊。哎，对了，我辞官以后，事业干什么去了？ 谁知道呢？散伙的时候呢，事业就一路向西，估计去西京去了。 没办法，谁也想不到，本来都辞了官了，来京城做了一把冒牌医生，这脑袋没掉，还官复原职了。哎，行吧，咱们赶紧回汉阳县吧，我得赶快想个办法，把乔妹给接回县令府。 大人，你看咱们是雇个驴车呀，还是马车呀？ 都行啊，反正我没钱啊。你看看你的钱够雇个什么车？你爱雇啥就雇啥，你雇啥？ 这老大，你这开玩笑的吧？姓左的大人不是给了你50两金子吗？ 你不知道啊，刚才那个陛下把我留下来，他就是把那个金子给收回去了啊，让我好好的体验一下民间的疾苦。我现在是身无分文呐、啊，而且你看，未来2年我都没有俸禄啊，我一直会很穷的。 陛下不是把金子赏给你了吗？ 哎，不，左大人，你这个什么时候冒出来的啊？你怎么知道陛下把金子赏给我了？ 我是大神官嘛，我能掐会算。狄大人，一个好消息，一个坏消息，先听哪一个呀？ 按照广播剧的调性，此处我应该先听坏消息。 坏消息是，陛下觉得给你的金子太多，决定停你5年的俸禄。 不是吧？那好消息呢？ 好消息是我刚好要去神农县办点事儿，可以顺路把你俩带到汉阳县，帮你们省掉雇马车的钱。 左大人，咱们赶紧出发吧。您的马车在哪儿啊？ 这边请，这边请。 我们一起学喵叫，一起喵喵喵喵喵。 你呀 out 了。 怎的？现在什么最流行？ 什么最着听？ 狄仁杰断案新编 第四季，7月23号重新起航。周一至周五每晚10点半广播剧场，不一样的欢乐等着你。 喵。 来来来，喝茶喝茶。 嗯， 恭喜狄大人官复原职，以后还请多多关照啊。 哎呀，左大人你客气了嘛，您是陛下身边的红人，是您要多关照我才是嘛。 哎，咱们都是为陛下办事，互相关照，互相关照嘛。对了，素闻狄大人才智过人，没有破不了的案子。 哎，哪里 的？贫道最近经手了一件案子，不知狄大人可否赏脸为我参谋参谋啊？ 哎，左大人谬赞了，狄某才疏学浅，不一定能帮上左大人的忙。不过出出主意什么的，想必还是可以的。那究竟是个什么案子呢？ 这干啥呀？这马车开着呢，我不能跳下去吧？ 哎，左大人但说无妨，元芳那是我过命的兄弟。 好，前段时间呢，皇宫里丢了一件东西，可把大家伙给愁坏了。 哦，皇宫里还能丢东西啊？那丢了什么呢？ 其实也没啥，一些值点钱的文房四宝。不过这个盗贼呀，非常的狡猾，没有留下任何的线索，这贫道真是毫无头绪呀。狄大人，如果是您，您会如何着手调查呢？ 那去皇宫里面偷东西风险极大呀，一个不小心就会掉脑袋的。只为求财的盗贼一般是不会敢冒这么大的风险的，除非 什么？ 除非这盗贼偷走的东西对他有非同一般的意义，又或者这东西对于盗贼来说是唾手可得，盗贼能经常接触得到的。 你是说金手自盗？ 哎，左大人果然聪明，您可以顺着这个方向去查一查。 左大人，那东西不会是您偷的吧？ 袁老师，这可不敢乱说，我大字儿都识不了几个，我偷那文房四宝干什么？ 哎，元芳不过是开个玩笑，您看您认真的跟个贴膜的似的。左大人乃大周第一大神官，富可敌国，怎么会偷一些文房四宝呢？ 对， 都是皇恩浩荡，皇恩浩荡。来来来，喝茶喝茶。 就这样，狄仁杰和元芳蹭着左半仙的马车，一路舒舒服服的回到了汉阳县。汉阳县城门口，狄仁杰和元芳与左半仙挥手告别。等左半仙的马车消失在狄仁杰两人的视线中，狄仁杰的脸色变得凝重起来。 你咋了这是？你这脸色不对呀、啊？你是不是怕小乔揍你、啊？ 这左半仙有问题啊！芳啊，你还记不记得你曾经问过我？弃孤舟之离父，这个离父是什么意思？ 寡妇吗？左半仙告诉我的。 对啊，左半仙他能知道离父是什么意思，刚才却说自己大字都识不了几个，这不是自相矛盾吗？ 皇宫里丢的文房四宝真就是左半仙偷的？ 啊，不，皇宫里面确实是丢了东西了，但不是文房四宝，咱们边走边说吧。 那咱们去哪儿啊？县令府吗？ 哎，当然是先去 敌敌畏酒楼啊，没有乔妹的县令府是不完整的。 大人，你哥跟我说说呗，皇宫里究竟丢啥了？ 哎呀，陛下呀，刚才给了我一道密旨，让我去追查一本御书房里丢失的武林秘籍。这左半仙可能也接到这个密旨了，因此来套我的话，看看我有没有什么有用的线索，好获得一些启发。而我呢，假装不知道，左半仙才编出文房四宝这样的鬼话呀。哎，还有一种可能啊，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啊，也许这左半仙跟这本武林秘籍的失窃有关系，他想通过我探听陛下究竟掌握了多少线索。方啊，你找几个江湖上的朋友盯紧了左半仙，一旦有什么异常立即向我汇报。 好，没问题。 哎，一定要找靠谱的人啊，不要像你一样不认路啊。 哎，你看敌敌畏酒楼到了，看你嚣张多久。 不用怕，敌某人出手定能马到成功。 小妹，我回来了，你亲爱的敌敌回来了。 狄仁杰话音未落，敌敌畏酒楼二楼就扔下半个吃剩的西瓜，哎呀，头盔一样的西瓜皮不偏不倚地扣到了狄仁杰的头上。看来啊，小乔并没有原谅狄仁杰的离家出走不辞而别。狄仁杰这一下该怎么办呢？他能否有办法挽救这场感情危机呢？咱们下集接着说。 广播喜剧《狄仁杰断案新编》由北京文艺广播录制，策划郝卫群、徐然，本集编剧阿硕，演播宝木中阳、云中三月、左左、道道、图特哈蒙，后期制作云中三月。感谢您的收听。 东边的黄连小肚里酸。